咱们中国老百姓一看，那拳王长得是什么身材呀？是吧？叫五短身材，是吧？脑袋大，脖子粗，是吧？一看像没脖子似的，那脖子短，那是打拳击的。你什么时候看拳击运动员长得跟模特似的，大脑瓜小细脖，是不是？或者挺长个脖子，挺罗圈腿，你什么时候见过这样的拳击运动员？那一拳下去，别说把人打倒了，我估计把脖子打折了都有可能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说到了筋骨皮肉，这肉就是围墙，这肌肉就是围墙，是不是？哎，筋骨皮肉别着急，还有血脉，还有血脉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为什么一晃脑袋就晕呢？为什么后脑勺头皮发麻呀？是不是？哎，血脉，血脉是气血的通道，气血承载着营养温度供给大脑，大脑司令部又指挥着全局，你看了得吗？说完了颈椎上的筋骨皮肉，我们就知道原来颈椎病它不是脖子自己个儿的病，它连通着五脏六腑，是不是？所以颈椎病的四大类型它是从症状上来分的，是不是？颈椎病的脊髓型，那最严重的，那容易截瘫；颈椎病的神经根型，那是最轻的，手指头挑着麻，最轻的啊。颈椎病的交感神经型呢，那是脑袋老出汗，血压高，脸上分半边俩出汗，是不是啊？乱出汗的颈椎病，交感神经型的，我给他起了个外号，雷声大雨点小，是吧？颈椎病的第四的类型，一晃脑袋就晕，我们给起了名叫开关式头晕，这个是容易照中风的，啊，这是容易照中风的。所以颈椎病有轻重缓急，辨别类型，综合分析，这是医生的职责啊！我这就轻描淡写一带而过。那么以巧破千金，脖子上有五脏六腑，手指头上也有五脏六腑，我们用手掌、手掌心、小鱼际、大鱼际，是不是啊？小鱼际关节搓风池、搓风室，而大鱼际搓着脖梗子，你看，身体好的十下一换手，身体弱的五下一换手。搓脖子的时候，把你那什么金溜子、银戒指、钻石戒指都取下来，你把自己脖子搓秃了皮了，这是北方话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样低级错误不能犯啊，把脖子搓热了，你看，颈椎病分那么多类型。是不是啊？颈椎病和五脏六腑那么复杂关系，你看什么叫一巧破千金？哎，你把它给我搓弱了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给大家说了这个搓脖子，说搓脖子是按摩呀还是中医导引呢？都是又都不是。给大家具体分析了颈椎病在现在临床医学当中的分型，分为四大类型。颈椎病的临床分型啊，它是因为颈椎病的临床表现症状和内在形成的 直接原因相互匹配来分型的。我们复习复习啊，第一大类型是颈椎病最常见的类型，是吧？我把它叫雷声大雨点小。什么类型啊？手指头挑着麻。哎，你看我们给大家讲过手指麻木啊，为什么会麻呀？啊，气血不足就会麻。如果你说我十根指头都麻，不单十根手指头麻，脚趾头它也麻，您这个情况不是到医院检查颈椎，是先应该化验一下血脂血粘度，包括呢你还要测个血压。你像血粘度高的人，血压过低的人，导致血液不能灌输到末梢，哎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微循环缺血，末梢供血不足的时候，哎，就会出现末梢神经炎。这个炎呢，不是细菌感染，是神经缺血，它是无菌性的炎症，啊，表现为麻木、疼痛、异常的感脚。你看，这是十个手指头。但是我们在颈椎病分型的这个神经根型的时候，我们告诉大家了，是十个手指头挑着麻。啊，什么叫挑着麻呀？啊，一个手五个指头，啊，就是那个二三四麻，是不是啊？或者就那三四五麻，哎，他挑着麻，啊，您这情况的时候应该检查颈椎，啊，给颈椎拍 X 光片，啊，你说我有钱，我任性，啊，一个小颈椎病，你就花上千块查核磁，那我们也管不着。但是你一定要搞清楚，啊，知道了这个病，或者说你检查出来这个病，不代表你这个病就好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好多人大把大把的花钱啊，一个检查费花了几千，花了上万，你最后抓药的时候，是吧？没有钱了，舍本逐末。颈椎病的第二大类型是吧，是最严重的，叫脊髓型啊，这个多半都是外伤来的啊，外伤来的，它是容易导致截瘫的啊，这类型相对比较严重啊，也比较什么呢，少见，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不做重点的分析。那还有两个类型是比较常见的啊，叫交感神经型。哎，它表现的叫类更年期症状。嗨，有老人家都70多了啊，表现出更年期的烦热出汗。是吧，还有小姑娘是吧 ,21、22岁怎么也闹出更年期的症状了，心慌是吧，出汗潮热。哎，有的人啊，不问3721啊，大笔一挥更年期啊，你先看看人多大年纪，是不是啊？更年期，更年期，更年者中年到老年的过渡期啊，中年到老年的过渡期是吧。另外更年期现在西方医学认为是激素，哎，荷尔蒙惹的祸，分泌不足了。而祖国中医告诉您，啊，肝肾不足者，多更年期综合症，是不是啊？说什么意思啊？你兵多将广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而且呢，你这个车马粮足，你这容易打胜仗，哈哈。反过来呢，你兵也不多啊，将又很少， 你这个吃也吃不上，啊，又没有车马，想打胜仗就难了。这样的军队多半就叛逃了。所以更年期为嘛叫多事之秋？因为它是换防啊，转折呀，是吧？从中年向老年过渡，你肝肾足的你过渡，它就平稳。你肝肾不足、气血亏虚的，就像那老人，是吧？有钱的分家好分呢，是吧？你没钱的给儿女分家呢，就找着打仗，哎，一个道理，那就一个道理啊。那么，交感神经紊乱型的这个颈椎病，啊，一个是表现为类更年期。哎，症状和更年期一样啊，什么潮汗、潮热、出汗、烦躁，是吧？心慌啊，那也有人啊，把这个划分为什么呢？啊，叫颈心综合症和啊胆心综合症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就表现为像心脏神经功能紊乱一样，啊，表现为像消化不良、胆囊炎一样，啊，所以呀，我讲过呀，我说胃肠道的疾病一分为二，啊，一半是吃出来的，啊，饮食不节，啊，饥饱不定，啊，另一半呢，思虑来的，哎呀，你说我吃饭上可小心了，啊，一天三顿饭都快上了闹表了，是吧？荤素搭配，饭前一碗汤，老来不受伤，是吧？营养均衡，你看粗细搭配，冷热搭配，那吃的可讲究了，那还是老胃病。那你看看你吃饭的情绪，是吧？情志所伤，也伤胃肠，而且这个叫内伤，是吧？在胃肠道疾病当中，有个名牌疾病，叫萎缩性胃炎。再往前一步，胃黏膜常化生，是吧？哎，养生界用的是益生菌啊，用最肠道的有益的微生物细菌来调养，是吧？医学界呢，用抗生素啊，杀菌啊，杀菌啊，但是其核心的问题在哪儿啊？啊，在情志上。啊，所以情绪对胃肠影响特别重要。你说这两条我都没有，啊，心情也好，吃饭规律，我还得了胆囊炎的症状，哦，你注意了，看看是不是颈椎在引发你的交感神经紊乱。你看，知己知彼，是吧？百战不殆，是吧？好多人听我们的节目，啊，说听这个节目干什么呢？药治百病。不治百人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一定要辨证，是吧？怎么才能辨证啊？这个辨就是分辨啊，辨别。正所谓见多者识广啊，所以我们把这里边的科学知识道理给你说清了啊，你长了知识，哎，我们的听众朋友自然而然的啊，就具备了辨别是非，是吧？健康身体的本领了。颈椎病这第四的类型啊，我们把它叫椎动脉型啊，椎动脉型啊，也就是压迫了椎动脉，影响了脑供血啊。它的表现是什么呢？啊，叫继发型的高血压。说原发性高血压叫查不出来原因的高血压，啊，继发性高血压呢是颈椎压迫血管，把血压给憋高了，高压189，低压往往正常，吃药降不下来，不吃它自己能掉下来。哎，所以颈椎病型血压增高症的特点叫降压药无效，是不是啊？你是高血压，吃高血压的药应该有效果呀，没效，啊，反而把低压降到50-60，啊，降的人头晕恶心，长了脑梗，得了血栓，哎，这就是吃错了药了，是吧？当然了，啊，我们广大这个 临床的医生啊，水平啊，水平会他们不同的水平啊，会避免这方面情况的发生。拍个 X 光片是吧，拍个 CT 啊，都能看到椎动脉的压迫。哎，一压迫确诊了啊，怎么办？牵引是不是啊，按摩是不是，牵引给你弄个绳给你吊上啊，按摩按得你疼得龇牙咧嘴是吧。请问这两个哪个是一辈子的事儿啊？哎，所以呀，那鞋合不合脚你别跟我说什么尺码，哎，我只有脚穿上了舒不舒坦得不得劲儿我才知道啊。所以颈椎病是吧，我不是拿个支架给你支上，也不是捆个绳子给你吊上，哎，你自己脖子舒不舒坦是吧，你那个脖子筋骨皮肉血脉能不能擎住你那个脑袋瓜子，你自己个知道是吧。所以颈椎病啊，近些年来高发啊，而且越来越年轻化是吧。老年人的颈椎病呢越来越隐蔽化，哎，所以就导致好多的误诊啊，甚至大动干戈，其不知就是个颈椎病啊。那么和颈椎病有关的什么药物是不是啊，保健啊，什么仪器啊，什么手术啊，应运而生。到底管不管用啊，啊，谁用谁知道，哈哈，谁用谁知道。那么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吧，养生三大基石，晨起醒脑三式，这个搓脖子它是最老掉牙的方法是吧。小孩卡跟头，哎呦揉揉吧是吧，搓脖子啊，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讲叫摩擦生热是吧。啊，从最生活最具体的方法来说，你颈椎病咋得的？你说我天天锻炼身体，我锻炼出了个颈椎病，可能吗？还不可能。啊，颈椎病的形成无外乎两个原因。啊，一个叫什么呢？哎，劳损。啊，劳损。用之过度呗。一个老太太七十多了，是吧，哪天一高兴啊，给儿媳妇儿给闺女织了七件毛衣，颈椎抬不起来了，手也麻了，心也慌了，大夫说做牵引动手术，你这颈椎病准备七万块钱吧。所以人要量力而为啊。所以啊，老低头织毛衣的，老低头上网的，老低头打麻将的是吧，你那边吃药那边开刀都等于零啊，这叫过于劳损得颈椎病。颈椎病的另外一个成因呢叫费用。你看用多了劳损了，不用它退化了是吧。老坐办公室的，平时啊三个宝一个倒，什么活不干，上厕所都开车的，你不得颈椎病你还得得腰椎间盘突出呢，那叫提前退化。所以啊，啊，趋利而避害是人的本能。搓脖子最简单的讲叫摩擦生热啊，叫摩擦生热啊。往复杂的讲呢叫人体生物工程力学是吧，通过这个搓按搓揉啊，它增加肌肉的气血循环，强健肌肉啊，坚固关节啊，坚韧韧带啊，通过摩擦啊，增加皮肤的免疫力啊，老爱出汗的，老爱钻风的，哎，那皮肤也得到调整。所以搓脖子啊，我说了它既不是点穴按摩 是吧？也不是什么中医导引，它就是人的一个保护性反射。另外呢，搓脖子这个，经常，用手掌搓脖子，活动了肩关节，还预防了颈肩综合症和肩周炎，是吧？养成好习惯，不要认为说跑步是锻炼身体，是吧？人类最好的运动方式是走路，得了病之后呢，爬行，跟小孩一样，四脚着地练着爬，这是身体恢复的一个过程，就像我们肚子疼了，我们都知道找个热炕头趴一趴，暖一暖，这都是人的趋利避害的一种保护性反射，搓脖子，把脖子搓热了，别着了凉风，年龄大的人呢，穿个高领的衣服或者围个围巾，别让脖子受了寒凉，搓脖子不限时，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，坐公交车你也可以搓，逛公园也可以搓，尤其是颈椎病，一晃脑袋就晕那个，早晨起床搓，预防晨起脑中风的发生，好了，养生原来可以这么有趣儿，简单当中，蕴含着大智慧。这就是什么呢？大道至简的道理。此外呀，加上晚上睡前的300下推肚子，把腿蜷起来，是吧？把肚子推得咕咕叫，把脚丫子推出了汗，上下通气儿，虚火就除掉了，白天呢，老头老婆是吧？除了搓脖子，脑袋瓜活动灵活，脖子不僵硬，你也不要越活越驼背吧，那腰都弯了，怎么办？找个大树，粗壮一点的啊，别找电线杆子是吧？要大树，木头啊，活着的木头，有生机的木头，这木是来养筋的。是来养筋的，所以这个撞击不是让你练铁砂掌把树给撞倒了，是让你撞一撞，磕的磕的，强壮你自己，是吧？你看我们到那少林寺去参观，少林武僧我们不说啊，那周围的各个少林武校，什么3岁的孩子，7、8岁的孩子，一人发个棍儿。大早起来5点半6点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是吧？练武术它不是练舞蹈，是不是？外练筋骨皮，内练一口气，先练打人，先练挨打，是吧？后练打人，你就强壮了，这就是武术最简单的道理，没什么绝招，是吧？你挨打了，你扛住了叫结实。回过头来你打人，人家没扛住，你把人打倒了，你不就是英雄吗？就这么简单，所以撞大树，得木之生发之气，让这老骨头老幼啊逐渐的增加一下韧性和强度，是吧？所以老年人那骨头它的生长，这儿补一句啊，不光老年人，人骨头，骨头里边包着的骨髓，骨头外面连着的筋，筋外面裹着的肉，肉里面穿行的血脉，筋骨肉外面包那层皮，它都是气血濡养，而气血对筋骨皮肉的濡养，它是有主次之分，有厚薄之别的，所以那个病啊，我们讲外感啊，外感之病啊，那个风寒湿邪啊，侵入肌肤啊，钻入腠理，深入肌肉，凝入骨髓，病入膏肓。你看，这是扁鹊见蔡桓公里说那外感之病，由小病 到不治之症的发展程度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云心牌蛹虫草丝洗胶囊，本品是以蛹虫草、黄芪、菟丝子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。云心牌蛹虫草丝洗胶囊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食用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者服用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给大家讲了这个肝木克脾土，是吧？阴阳五行十二方之八，是吧？第八条，重点的说了什么呢？说了这个胃肠道的疾病，啊，胃肠道的疾病，脾主升，啊，叫升清；胃主降，叫降浊。你看，这就叫一阴一阳为之道。那么脾主升清，胃主降浊，那它这个能量从哪儿来呀？是吧？我们讲过，说气血乃生命之根本，目得血能视，耳得血能闻，手得血能奢，足得血能步。翻译成大家伙都能听懂的大白话，说这眼睛气血足，他眼睛就亮。那人到老年得了老花眼呢，他不是眼睛出了病，是肝血不能养于目，营养眼睛的视神经。而其二，其根本要吃养肝血的食疗。耳得血能闻，耳朵聋了，耳鸣了，好多朋友到耳鼻喉科，年轻人的急性病耳鼻喉科治得了，而老年人的耳聋耳鸣，你应该到心脑血管病科。双侧耳鸣是脑供血不足，查血压血脂，脑 CT。 单侧耳鸣是颈椎病，椎动脉狭窄，查颈椎 X 光片加椎动脉彩超，是吧？所以这是耳得血能闻，耳朵聋了，大夫只告诉你一个神经性耳聋，你再问他为啥神经耳聋，大夫告诉你吃维生素。维生素是气血吗？维生素不是气血，它只是个微量元素，所以别夸大维生素的作用，而需要解决偷了你耳朵气血的疾病。是颈椎病啊，还是血脂高啊，是脑动脉硬化呀，还是糖尿病啊？那么手得血能奢啊，人到老了手哆嗦了，不灵活了，是吧？脑动脉硬化对手的指挥不灵，是吧？而得了风湿类风湿呢，手爪子跟练鹰爪功似的聚到一起了，那是湿主血脉的粘滞，所以关节屈伸不利。驱除风寒，吃天山雪莲通经活络，驱除风寒，恢复气血，这手才能抓东西。另外呢，也要补养肝血，因为中医说肝藏血，肝主爪甲，那甲是指甲盖的灰指甲的，要补肝血，吃五子粉，是不是啊？手指关节僵硬的要补肝血，要除体内的寒湿。那么足得血能步，是吧？也就是说这脚这腿合起来叫腿脚好不好，也是气血说了算。所以光是腿脚不好，别的地儿有劲儿，那是腰椎的病，是腰椎那儿阻碍了气血下行。如果除了腿脚不好，胳膊浑身都没劲儿，那就得找心脏，君主之官，是吧？是不是心衰了？ 红养心血，绿养肝血，这是肝藏血的奥秘。那么肝血当它出现了问题，一个是血不足了，我们叫肝血不足，肝风内动，阴虚生了阳亢，是吧？阴虚生了阳亢，你这面下着大雨，它就没法刮沙尘暴，你老干燥不下雨，它才刮沙尘暴。那么导致肝血不足的还有一个原因，不是肝血缺，是吧？不是阴虚阳亢，而是瘀。就是那些老吃补肝血的药，怎么越补越缺血呀？堵车了，瘀则通气。啊，气为血之帅嘛，气滞则血瘀。那么气通呢，则血畅。所以通肝气，化肝郁，我们用的是疏肝解郁。一味丹参共同四物。啊，什么叫四物？叫四物汤嘛。啊，是来理气的。啊。所以丹参本身就有化瘀的作用。啊，再加上青皮理下焦之气。啊，腿脚重的理下焦之气。啊，加上决明子。啊，加上决明子。来什么呢？来疏泄肝胆。这是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肝血的虚和肝血的瘀滞啊，两个方向，大家别把它弄错了。这说的是肝方面的疾病。说肝就不能不说胆，是不是？哎，特别这胆囊炎、胆息肉啊，这发病率是蛮高的。那么胆囊啊，我们中医把它叫中正之官啊，中正之官。什么叫中正啊？啊，哎，中正就是中庸，哎，中正就是权衡利弊啊，不偏不倚。那么因为肝胆相照，肝是脏，胆是腑，一阴一阳，是吧？一里一表。所以肝者是将军之官，胆囊是中正之官。那这胆囊就相当于肝脏的什么呢？一个副官啊，副官，或者相当于他的爱人，是吧？那再说的直接点，这胆囊就成了肝的撒气筒。所以大家伙你注意啊，当肝气郁结的时候，当人生大气的时候，最先有病的不是肝，而是胆啊，而是胆啊，这叫什么啊？这叫代君受过，是吧？说你这司令出问题了，你不能把司令直接枪毙了，怎么办？把副官给逮起来了啊，叫代人受过。所以胆囊炎的人，胆息肉的人，有的大夫是明确诊断，有的大夫不明确，写得很含糊，说胆囊壁毛躁啊。我说胆囊壁毛躁，你回家喝那个开胃汤。一看这人就常听我节目，人直接就听明白了，说徐老师我没有胆囊炎呢。他听出我这方子是给胆囊炎人的食疗的方子，金色健脾，绿色疏肝，是吧？另外配上开胃汤，健脾和胃。哦，我说谁说你没有胆囊炎？他大夫没说我有胆囊炎，说我毛躁啊。我说你毛躁，我说你皮肤毛躁吧？我不毛躁啊。我说那如果有的人皮肤毛躁了怎么的？那皮炎了呗，他在毛躁啊。我说一样的道理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呀，咱们这个养生文化论坛节目，我们不是填鸭式的教学啊，说你告诉人家这个毛病就是这个毛病，你问为什么，我说不知道，能行吗？你得以理服人，以德服人。所以怎么办呢？我们就要求我们这个健康的科普节目要生动形象，要让健康看得见，摸得着，感受得到， 哎，就在你的身边，是不是啊？我不是说服你，我得让你心服口服啊。而这个心服口服不是靠着甜言蜜语，你得有作用。人没吃呢，凭什么知道你有作用？你把人科学道理给人讲明白了，他才有作用。所以我们叫养生有道，文化先行，这文化之理是很重要的。所以胆囊炎、胆囊息肉、胆囊的壁的毛躁，这都是胆病的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。最早的胆囊炎就是毛躁，久而久之就长了息肉了，而它们的统称形态都叫炎症。那炎症我们吃消炎药吧，不是细菌感染啊，而是充血水肿。说为什么会充血水肿？因为有淤血。为什么有淤血？因为先有的气滞。为什么会有气滞？因为你生气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我们叫什么呢？中医叫百病皆由气上升。那为什么我们生气，人家怎么不生气呢？是吧？文化水平不一样，是吧？家庭教育不一样，人的思想格局也不一样。所以大家伙你注意啊，人的那个格局越高的人，人就越不爱生气啊。反过来呢啊，人的格局低，他就容易生气，他理解不了别人，他不能换位，所以他就容易生气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自古道叫量小非君子，就在这儿呢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是说的生气啊。你想不通你就生气，是吧？你看通了想明白了，你自然而然也就不生气了，是吧？人各有其职啊，啊，人各有其责，是吧？做好你的本职和本责的工作啊，少操闲心。你老管你管不了的事儿，你不知量力而为，那就生闲气，得闲病，得胆囊炎。所以胆囊炎的调理方法，胆囊在得病之前他拉了个垫背的啊，他直接伤胃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胆囊炎它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疾病，所以胆囊得病或起于肝郁啊，肝郁郁结胆囊才生病。而胆囊它自己不光自己生病，它把邪气撒到胃去，所以胃炎呢、肝气犯胃啊、反流，所以中医说肝脾胃或者叫肝胆胃都要带着胃。你说这胃呀、它就是个软柿子啊，谁逮着谁捏啊，谁逮着谁欺负，所以胃病的发病率就特别高。那我们给大家伙也讲了，比感冒还常见的慢性病是什么？答啊，浅表型胃炎。它咋那么多呢？啊，因为人生活当中啊，十之八九都是不顺心的事儿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人称心如意的事儿十之一二啊，这就是生活。肝木克脾土，说了胆囊炎啊，有人说我不怕，得了胆囊炎我开刀就给他割了呗，没了胆囊我不一样活吗？谁说的？没了胆囊人活的就没有质量啊，因为胆囊是胆汁的仓库，是不是啊？胆囊啊，它又和肝胆相照，它是肝脏的一个好搭档啊，所以没有了胆囊的肝，就好比一个孤寡老人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常讲啊，老伴儿老伴儿到老了是伴儿，人到老了长寿的一个标准就怎么的，得有老伴儿啊。回过头来呢，那孤老头孤老太太他就不容易长寿，他为什么呢？哎，就是因为他没有了照应， 是不是啊？那句话怎么说了？说再孝顺的儿女也不如于老来伴儿。哎，所以老来有伴儿，这是一个长寿的必备的条件。那同样啊，五脏六腑它得搭班子干活啊，是吧？心和小肠相表里，脾胃相表里，肝胆相表里，是不是啊？肾与膀胱相表里，对吧？你说这人就是一个腰子一个肾，他就活不过那一对腰子的人。哎，这都是相对应的啊，相对应的。所以呢，割了胆囊，第一条啊，咱们讲讲胆囊手术的危害啊。没了胆囊的人你就容易消化不良，你那胆汁就没了仓库。所以有的大夫说没了胆囊你不能吃肉，这就把病人又给害了。你没了胆囊你再不吃肉，你那胆汁不就都堵在肝里出不来了吗？所以我告诉大家啊，没了胆囊的人，切刀割掉了胆囊的我们这些无胆英雄，是吧？无胆英雄不能一次吃太多的肉，因为你没有胆汁儿啊，没有大量的胆汁分泌，而是涓涓细流，所以一次吃太多的肉你就跑肚拉稀，消化不良。所以没有胆囊的人就会有一个慢性营养不良的后遗症。那没有胆囊的人还得少点吃肉，勤点吃肉，才能保证没了胆囊的肝内胆管才能保证胆汁源源不断。如果你老不吃肉，得你的胆肝内胆管在发炎，那堵到肝里边堵死了，你刀都开不了。所以在这儿啊，大家伙啊，闭上眼睛啊，咱们这不是电视是吧，是广播节目啊，闭上眼睛大家做个想象啊，我们中医把这叫内观啊，内观向里边观啊，人的肝脏里边密密麻麻的布满了管道，就像我们到那个熟食店来给我买个羊肝，我明明目是吧，一次来个半两一两，对吧？别来太多哦。哎，羊肝明目啊，你吃羊肝，你把肝一掰开，哎呦，这肝里边全是小细小的管道，这个管叫肝内胆管。它为什么叫肝内胆管？因为肝脏是制造胆汁的，制造完了胆汁被肝内胆管收集，收集完了汇聚到总胆管，是不是啊？小溪汇到大河，总胆管连接着胆囊，把胆汁就存到这个胆囊那个仓库里。而这胆囊啊，它这个总胆管一个是通胆囊，另外胆囊呢还有一个管通着十二指肠，通着十二指肠。说这不就三条道吗？对，它是个梯形啊，这不叫十字路口，我们叫丁字路口。胆汁既能存到胆囊，又能从胆囊一下子分泌出来进入十二指肠，这就是人的储备。所以什么样的人得胆囊炎？生气的人，不吃肉的人，和吃大鱼大肉的人。也就是说胆汁被气给堵着了得胆囊炎，是吧？你老不用胆汁存在胆囊变质了得胆结石，